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上个礼拜讲咗，即系拉布拉到咁样咧，一集都一啲都讲唔到嘢咧。咁就留返今日講啦，但係今日講之前呢、即係係㗎啦，我呢排都會抽啲時間講下香港嘅嘢俾大家知道下，因為始終我你知道我啦，我條筋呢、都係喺個社會運動抱出嚟㗎嘛，講真、即係我搞個台係搞因為言論自由㗎嘛、搞搞下先唔知點解神推鬼拱變咗自由俱樂部嘅啫，咁所以我條筋呢其實都喺嗰度，即係我都好希望可以將我一啲我想講嘅嘢發表咗先。咁就唔好意思啦，啲網友，如果你真係唔鍾意嘅話，都冇計啦。 飛住聽囉。 飛住聽啦，飛住聽啦。即係阿碌同我一樣嘅、有時喺直播新聞呢、就會睇立場。我而家其實幾撚鍾意立場。即係立場哥哥真係好撚掂。 阿手指哥哥。 啊 阿手指哥哥。 手指哥哥。又話叫冰鎮哥哥。喂嗱，我可以即係我因為我佢嗰種感覺啊，佢就係好似我覺得係嗱，其實香港以前冇嘅，冇呢一種啊。當然啦，佢啲食雞式嘅拍法啦，咁呢啲係新嘅啦，係咪先？咁除咗食雞式呢種拍法之外咧，佢會喺後面咧就講一啲佢自己認為嘅嘢。喂，有別於以前嘅記者啊。嗱，坦白講啦，我唔係認為佢持平嘅。 梗唔持平啦， 佢一定持平點啦，真係好有立場點啦，係咪先？喂，但係咁樣，我哋聽落去咧，就會吸收到佢一啲佢嘅養分啊，即係佢點睇乜嘢，點睇乜嘢啊，甚至佢就好似我哋網台咁，你明唔明啊？即係將一啲佢嘅嘢，可能甚至唔係關於政治，唔係關於立場，唔係關於睇法嘅嘢，佢將佢生活都講出嚟，即係佢自己點樣去點樣講啊？去睇個點睇本書？咩索維奇拉斯基唔知咁撚嘢啦嚇，咁佢好中意嗰個作者又成日講佢嘅名，咁佢將佢嘅生活就會將佢講出嚟，咁啊變成好似我哋做網台咁，喂我係將我哋嘅生活講出嚟同你大家分享咁咧、就啱啱早排咧就喺葵涌啊，應該是地鐵站啊，咁可能有單。嘈緊個地鐵嗰啲管理層啦咁樣，咁咧阿立場哥哥就其實因為冇衝擊冇剩嘅，咁阿立場哥哥就講咗一個聽，就叫即時意憤，一講即時意憤我就記得啦，啊係啊，嗰時候喺佔旺啊、皇后碼頭啊，同埋呢個魚蛋革命嗰時候咧，跟住就有學者出嚟咧就講咗呢一個新嘅聽，即時意憤。咁阿立場哥哥就講得唔多，佢講少少，咁我又可以我又試下用我嘅憶力可唔可以補充下俾得你幫我網友知啊？其實即時義憤係乜嘢嚟嘅咧？其實就話一個廢老廢青、廢中啊，可能養尊處優唔使做，或者係中產，咁佢不關心政治，接近冷血。OK， 咁有一日百無聊賴，打開部電視機。就見到個衝擊場面，本來都冇嘢啊，一路可能更甚，一路屌緊啲示威者添，屌你老母啲小咩衝衝仔啊，咁家產咁樣，跟住一掟催淚彈，再掟橡膠子彈，又射布袋彈，嗰、那個人個心態，其實唔係雞蛋越高牆，佢覺得嘩個同情分係俾撚曬佢從來冇呢啲咁嘅同情心，平平平靜靜。喺個電視度見到咁嘅環境，嘩咁家產你咁樣掟法跟住越掟越多，好啦。咁樣我講嘅就係6月9號嗰日佢即時意憤咗嗰個 6月12之後咋嘛。 6月12日6月12即時意憤咗，好啦。跟住佢就以後就會參加一啲社會運動，即係佢可能我乜嘢做唔到啦，但我見到咁樣真係唔能得，我即時嘅咗呢個意憤。即時咁我又參加啲社會運動，開頭咁好簡單，又乜都未玩過㗎嘛，其實問我自己都知嘅，即係我自己係點樣呢03年咁我就喺個網上面呢就發表咗一啲好多反政府嘅言論，即係關於 23條嘅言論嘅。咁啊，其實有個網站啊，嗰個網站叫反中亂港啊。啊，我又屌大陸，又屌香港，又屌政府，又屌乜柒都屌。咁就做得幾紅啊！嗰個網站幾紅啊，幾勁啊！話俾你聽，即係可能唔會比而家自然俱樂部低瀏覽聽眾啊，即係咪純文字嘅啫。咁就有人邀請我，因為我網上嗰時候我有個名字叫網上黃毓人嘅。屌你老母！我真係講一隻慚愧。你咁樣嚟講我，真係覺得應該死咗佢。 咁嗰陣冇嘢嘅。 啊，嗰陣冇嘢嘅。咁就咁跟住咧就咁同埋乜一班志同道合㗎啦。當時有阿殷子晴啦，同埋而家喺蘋果寫緊嗰個林記啊。咁咪一齊搞啲網台啦。咁其實點解我會咁樣？就因為我03年做咗網上，即係喺個有個網上平台。跟住我03年再七一，我再行出嚟，我行出嚟嘅時候我就即時義憤咗。即時義憤咗，跟住就形成我以後都好參加呢啲社會運動。即係其實而家將以前同我而家，即係同而家我以前同而家呢班人比，呢班廢老廢青比其實一撚樣嘅啫。我以前都唔係咁，以前係左派，但我唔係咁行前啦。 係 咁而家就係咁啦，因為嗰條友即時義憤咗，就參加咗啲遊行啫，可能和你飛嘅。但佢因為佢從來未遊過行㗎嘛，係咪先？咁一行出嚟，咁人叫佢衝，佢咪行前啲睇下囉。好啦。咁佢一去到嗰個環境，一衝個環境，喂，你一定俾人同化到㗎。即係話喂大佬，我同我老豆都有啲嘢講唔到啦，我同我細佬都有啲講唔到啦，我同阿碌你都有啲可能講唔到啦，但我同嗰啲示威者呢做乜嘢唔使講，就係講咗樣嘢咗嘛。送中條例。原來大家都講諗嘅嘢係一撚樣嘅，咁咪形成咗一個群組囉。咁呢個群組其中有人係會暴力衝擊嘅，冇暴力呢都衝擊啦，冇暴力啦。咁我咪嘗試下囉。好啦。我掟咗我係啊，因為我掟唔掟專到啦，我鋸個差佬，我喺度覺得我唔夠，即係我以前唔識啊嘛。人就好恐怖啊，唔係好恐怖嘅，人好奇怪嘅，佢一個學習嘅天性。佢就話點樣我可以仲做好啲？ 做多啲， 做多啲，所以就執翻個催淚彈就掟翻過去啦。你做多啲啊嘛。點樣可以諗下？我原來用水淋色佢又得。喂，好多咁嘅創意出嚟咯。咁個個做多啲做多啲，好啦，你差佬就拉咁一班，諗住拉咁一班七百幾人，你梗係仲唔拉曬你班前面呢班樣，唔好意思，因為你班差佬又掟出雷彈啦， 又有 另外一班即時義憤啦，咁即時義憤又係咁，乜都唔察知，唔好話唔察知，佢知嘅，但係你行到前面，喂大佬，咁嘅環境， 咁我做啲嘢點得？ 做啲嘢點得啊？咁你哋咁呢次咪試下中下火囉。喂，其實可能係就係咁撚簡單 嘅。所以就話你要保持你嘅頭腦清醒，你去前線唔係話唔好，你見到催淚彈唔係話即係我見到催淚彈咪催淚彈囉。你可以去淋熄佢，但你唔好執去掟返轉頭啦。即係有啲嘢你做得，有啲嘢唔做得嘅，你自己諗下囉。 即係點講呢，其實外國都係掟返轉頭嘅。但外國係有方法 掟返轉頭，人哋有理由，有你有理由打你㗎啦嘛，你掟返轉頭即係掟鳩佢嘛。即係人哋就有權打你㗎啦。 掟轉一樣啦。 你臨識佢，人哋打你都仲叫做理虧，你掟返轉頭人哋就有權打你。 但係我同意你講講咁講法，因為就掟磚我都唔係太同意啦。記住唔係唔同意，係唔太同意咋。我下個禮拜又講下我點睇。 我都仲係仍然係好堅持 好和你飛㗎嘛。我下個禮拜就 講。我唔反對你暴力。 我下個禮拜就講下我點睇。我係一個咩立場嘅人啦。咁我呢個禮拜如果再講埋呢就唔使做個節目。你諗下。唔識㗎嘛。佢嗰時點會同你諗得咁細緻啫。人哋即時義憤嚟㗎。 咁就唔好咁衝動囉。 即時義憤，我琴晚同你食飯咪講即時義憤，你咪講一句答咗句呢啲咪霎時衝動囉。我返屋企啦，我返嚟酒店諗一諗係喎，都係可以叫霎時衝動。咁既然你都識得係霎時衝動。 咁你咪唔好咁衝動囉。 咁咪唔得囉，你有機會，你明白。 你知道你自己有機會衝動嘅，你咪唔好企咁前囉。 咪即係 你所有嘢係喺你自己控制之內。 唔係啊，老婆真係唔係。 雍牙右前啲。如果你落去雍牙右前啲。雍牙见到人嚟掟砖，你自己都想都搵阿扎掟啦射下啦。喂咁撚樣啊，你明白。即係阿扎而家又係個進化嚟㗎啦。啊我諗 你講嘅衝動我都有，咁我睇住嗰個深水埗拉個僆仔嚟射槍嗰單嘢。即係我心諗，如果我當時一在場，我都一定屌甩埋一份。 係囉，即係即時二份嚟㗎嘛，依家係。 咁但係你幫唔到件事喎，其實。 係講。 除非你可以圍到嗰班友放咗，除非你多人到成千幾人喺度圍住嗰五六個 搶 佬搶人，咁你就有用。如果唔係你屌佢做乜啫？冇辦法㗎喎。 哦，咁即時二份啦嘛。 係 囉。你明啊？即係我成日覺得喺我嗰 意粉，你係意粉，但你要諗下有冇用咯。 喺嗰個立場， 喺嗰一刻你當然諗唔到。 喺嗰個立場，坦白講，阿碌， 嗯， 諗唔到咁多嘢係咪啊？ 嗯， 諗唔到咁多嘢。 係咁，可能初頭起哄嗰班都係諗住，喂，起哄嗌多啲人，嗌多啲人，可能真係放得走咧。咁你可能聚得千幾人，真係我覺得，如果聚到千嗰當時如果聚到千幾人，空啲差佬就應該放得走嘅。咁但係你聚唔到千幾人㗎嘛？ 唔係啊，你個就算。就算趕到嗰班差佬走嘅話，轉頭都上門拉佢噶啦。其實結果一樣嘅，但唔會諗到咁樣噶嘛。你明唔明白？即係嗱，所以咁啊，我講過嗰個話叫即時意粉。喂，而家係一個學術嘅湯嚟嘅。外國承認咗呢四個字，但英文我唔知點佢點譯啦，點讀啦。而家係有呢、這個一個即時意粉嘅湯。咁我又覺得幾有趣，因為我前陣睇過呢類型嘅文宣嘅。咁嗰啲你知道，我都抱一班嗰啲濕鳩學者噶嘛。系咪先？咁啊，睇下，我都覺得啊，呢樣幾過癮嘅。咁啊，譬如啲網友可以同人講，你就可以用翻呢樣嘢出嚟講。因為呢樣嘢唔係我講 ，OK， 係有理論實踐，有本著作，咪著作有啲新聞稿，咪嗰啲咩咩啊，專欄 社會學啦， 係啦，啲社會學嘅專欄出嚟講咗呢啲咁嘅嘢，我睇咗，咁當然咧加我消化，我嘅消化，咁啊，我又講得有趣啲，咁你哋聽咗之後，咪可以同啲朋友講。屌，點解呢啲人冇衝啊？即時二份咯，佢即刻停撚咗喺度啦。乜撚嘢即時二份啊？咁你咪用我咁講咯。等而家用嘢可以賣神山虎咁啫嘛。喂，而家我希望啲網友宣傳嘅，你唔使揀嚟嘅。你知同啲網友講，同啲朋友講，喂，我有隻咖啡飲咗，點解好得噶？咁跟住啲人就唔講嘢，係淨係聽你講噶啦。啊，同即時二份一撚樣噶。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即係我意思係試一下神講下神山虎啊。OK。啊，咁啊，都即時意粉講完啦，因為我想俾呢啲網友知道，有啲咁嘅理論咁樣，起碼多增啲知識啊。咁當然都要講翻珠海啦，係咪先？咁啊，開頭就係得我同阿李先生就兩個喺 K 房嘅啫，因為嗰陣大的同埋阿波波都未嚟嘅。咁啊，咁啊，阿小龍女就好平靚白啊，過嚟帶女我哋睇啦。咁可以嚟咗第一轉，大概都冇十個都八個㗎啦。咁我見到行第一個呢， 好得 my cup of tea， my cup of tea， 即係我杯茶啦。咁、第二個都 OK 啲嘅，但係又仍然有少少肥，但係樣都 OK 嘅。但係講第一轉喎、 又賴嘢啦，你第一轉。 好你啦，第一轉喎、有冇可能第一轉揀呀？咁跟住走囉，走咗。跟住一睇第二轉， 攋嘢， 哇！你唔好同我講少，點解啲質素突然間 快啲揾翻 每況愈下啊！碌你真係聰明，我真係話阿小龍你講， 都唔使我聰明啊！你自己聽翻前幾集，你自己都成日領呢啲嘢啦。 哇！跟住小龍，屌你咯！你唔好啊！我唔撚實再揀啦，你幫我揀翻第一個白色衫嗰個又瘦又平嗰、過嚟啦。咁啊，麥小龍即刻衝出去，哇！幾撚辦事能力高，即刻衝出去，就入真係立到嗰件女過嚟。咁我又示意嗰條女又坐喺我同李先生中間啦，正常啊，咪先？咁啊，我就示意咗佢坐咗李先生中間咧。咁嗰條女點樣咧？佢真係手 李先生隔離， 就擺喺李先生嗰度。我屌你老母，我唔得聲。我睇多陣先，我睇下佢，我睇下佢先。跟住佢眼喺度招李先生就唔出聲，梗係啦。有條女放喺佢隻手喺我部大髀度，我梗唔出聲啦。咁我睇到陣，哇！跟住我嚟講，我揀嚟喎。哎呀，佢話唔好意思啊咁啊。即係其實我特登去搞啲咁嘅氣氛出嚟嘅。咁啊 OK 啦。咁跟住就 好啦，咁我揀咗之後啦，跟住係咁揀，係咁揀，係咁揀，都有四五轉啦。咁啊揀到，嗰陣大的都未嚟嘅，咁我見到一件咧好撚得嘅，其實真係好撚得嘅。即係如果俾我見到呢件咧，我隔離嗰件我就唔嗌嘅啦。因為佢咧應該係要攞個女入嚟，樣靚啦，又唔矮啦，身材都好嘅，但可能就略有，即係我唔可以講話肥啊，係乜嘢咧？應該係壯啦，即係比較粗啲啦咁樣啦。咁其實好啱啊，但我李先生就唔揀喎。 哦， 即係開始有啲揀擇啦，而家開始識要求啊。 嗯， 好啦，咁啊，跟住都一路冇揀冇揀冇揀冇揀，咁啊直到大的嚟，大的嚟就唔揀喎。咁原來大的咧就約咗 飯盒 飯啦，唔係飯盒嘅韭菜啦。因為佢上次就試過呢件女嘅，咁呢次咧就有翻桌。咁當然啦，阿大的要翻桌嘅，咁嗰件女梗係比我哋優秀啦。咁佢當然成晚咁多女最靚係佢啦。嗰條女我仲叫做長腿姐姐添。哇，嗰條腿長到，但又唔貴喎，收2300喎，即係有身材又好。咁啊，當然啦，睇身材我就未必係我杯茶啦。但係喺其他立場，好似阿碌嚟俾你揀咧，你實揀嘅，你實揀嘅，你實揀嘅。咁咁佢嚟咗啦，我都覺得 O K 噶啦。好啦，跟住咁阿波波又嚟埋啦，咁啊剩翻阿波波同埋阿李先生未有女啦。咁阿李先生最後呢個就俾阿小龍啲碎下就碎咗一件19歲，咁都。唔錯嘅個樣 ，OK 嘅 ，OK 嘅 ，OK 嘅。咁但係唔算好大啦，咁普普通通啦。咁呢啲不細表啦，呢啲真係算普通嗰啲，即係同我嗰件女差唔多啦。咁可能佢後生過我嗰件女嘅。咁最過癮咧就係阿波波啦。咁波波揀女咧，咁佢就即係唔係厭尖啊？呢啲唔可以叫厭尖，佢唔係點睇樣嘅。OK 嗱，其實唔睇樣已經唔厭尖噶啦，係咪先？咁佢就要求咧就要大波。細粒，嗱，唔厭尖，大難揾到。 細粒嘅意思係矮 細粒啲，細粒，又大波， 唔係冇肥瘦冇所謂， 都唔可以太肥，即係唔好太肥啦。咁樣就唔係冇就難揾啲咧，因為其實你指定一樣嘅高唔難揾，你嘅一樣瘦唔難揾，你指一樣平唔難揾。但是你指定高瘦其實已經是 難到高了。再指定高瘦平就更加難的，其實沒程度。所以我這幾年其實都未見過一個真的高瘦平的。未試過有一件的。就用我這次講的那件是瘦同平的，已經是好，在我來說已經是75分的了，我75分了，正是在體外貌的。因為呢可能都有些女看過的嘛，一是難聞呢都會睇咗幾轉㗎嘛。原來呢阿波波嚟嘅時候呢都有一件女就啱阿波波嗰個 style 嘅。而呢件女呢亦都係小龍女個女，即係我條女嗰個姊妹啦，因為我條女都係跟小龍女㗎嘛。跟龍姐㗎呢叫做。sorry 啊。咁跟龍姐嘅。咁跟住呢阿波波就講咗佢要求呢，咁我嘅原來就話不如我幫你揾啦，我幫你嗌返嗰個啦，咁跟住呢因為我條女就再攞手機，因為要收手機㗎嘛，喺珠海嗰啲收手機，咁攞返部手機就喺 message 嗰條女啦，但係一路 message 嗰條女呢，咁啲媽咪就一路帶緊啲女過嚟㗎嘛，咁一路個一路又想揾，但又見到阿波波喺度揀緊女喎，咁佢如果我話咗佢嚟，佢係揀緊女咁點算呢？咁如果佢跟住因為其實呢個我問返我嗰件女，咁佢就話諗諗下都係唔好囉，我新嚟，因為佢係嚟咗三日啦，佢話呀，佢以前喺邊度做唔知啦，我成日永遠覺得你嚟三日啫，你喺隔離嗰個場做咗五年呢，係咪先，咁樣我唔會嚟呀。咁佢嚟咗三日，佢話佢嚟咗三日，咁就唔想做得過，即係 做得太出位啦。 呢啲嘢其實唔係我做嘅。咁佢又諗，佢就係佢見到阿波波又喺揀女，咁佢最後佢都冇發過 message 啦。咁咁當然啦，佢冇發 message， 阿波波唔知，但又真係有啲女帶咗過嚟，咁阿波波照睇啦。咁睇到一件18歲，爭兩個月19歲㗎啦，佢話。咁唔算好矮， 但又喺我哋四個嚟講就最矮。 嗯。 細粒啦，細粒啦，算最大啦。 嗯。 對波啊，算最大，但係亦都唔係，我覺得唔係阿波波佢嗰個要求嚟嘅。 嗯。 OK。 即係可能 C 左右嘅啫，都係。 係啦，即係阿波波計法應該。F 最好啦，最好就是 G 奶啦，唔係實買一萬嘅啦。 最低要求 E 啦， 啊、最低要求 E 啦，嚇、啊，應該係咁樣啦。咁嗰、那個嗰、那個都，哎、我就啱啱講啦，我唔 OK 噶， 嗯， 因為佢完全由頭到尾都唔係我杯茶， 嗯， 佢唔高唔瘦唔平， 嗯， 所以我就唔 OK。咁其實咧，啊，因為佢後生咧，咁啊好多其實幾個網友咧，即係啊大的啊同埋啊，新加坡網友都覺得 O K， 佢 O K， 係我覺得唔 O K 嘅，因為佢冇一笪地方合嘅要求。 嗯， 因為最緊要佢唔算係太出眾啊個樣，唔、算係太出眾。而且我咧亂十八歲唔識化妝啦，化到主要亂喺咁嚟。咁跟住，咁啊跟住唔使講啦，直頭玩鱷魚啦。 嗯， 咁呢次我帶只鱷魚落去，我試過啦，其實嗰只鱷魚冇壞嘅。 嗯， 但係唔知點解玩咗兩三下咧， 嗯， 就開始咳啦。只鱷魚卡住就卡住咯，咁、其實咁就好撚大鑊噶啦，因為嗰只鱷魚唔夠順暢啊，咁、啲人玩就要可能要撳曬先知道，哦原來係嗰粒先至係，或者可能唔知點樣又唔識咬翻落去啊，或者你點樣，總之有粒牙就好撚難撳落去啊，咁啊搞到本來好暢好順，好以前玩鱷魚好順噶嘛，咁以前就玩得哎呀唔順啦，嚇卡住卡住卡住。咁啊，形成個氣氛做唔到啊！即係而家又嚇嗰啲女，大佬你嚇到佢，佢撳到先嚇到噶，佢撳唔撚到嚇咩啫？咁形成嗰個玩鱷魚嘅氣氛就唔得啦。咁其實成晚咧，呢次係我講真都算係搞氣氛搞得最失敗嗰次嚟嘅。鱷魚唔得，咁啊啤牌又唔記得玩啦。咁你知啦嚇。咁跟住玩骰盅，咁其實亦都有一個問題嘅骰盅咧。即係可能阿李先生唔係好識玩啦、哇李先生唔識玩嘅佢成日都贏㗎。 哦 ,ok。 即係我只可以對付你哋呢啲咁嘅高手呢我對付啲唔識玩嘅人我真係我真係贏唔到。咁因為李先生唔識玩我覺得佢自己唔係好投入。咁唔投入嘅話話話大家識玩㗎啦咁係玩找朋友啦呢啲大家識玩啦。咁我玩又唔係好話搞到氣氛。咁算啦，咁算啦，因為咁樣嗨嗨地嘅氣氛，咁就唱歌算啦，咁一路唱，就唱到11點鐘到啦。 嗯， 跟住埋單啦、哇，張單就真係，唔好話貴，唔好話平啊。但我哋四條友，每人收七嚿， 有冇自己帶酒啊？冇啦， 冇啦，一打飲啤，因為飲啤酒。四條友每人七嚿，咁其實真係連埋我自己噶嚇，七四廿八就2800啦，啱啊。咁我哋埋嗰張單咧就1700蚊。其實擠低少就1680，咁我俾咗20蚊貼士啫，咁1700啦，咁跟住DJ 連少爺200，DJ 500，其實我俾 DJ 我俾450嘅啫，嗰度七嚿，咁加埋就係1700就2400啦，2400，仲有乜嘢咧？跟住2400，跟住要毛巾仔啦，同埋宵夜，宵夜四嚿。咁我每人收七嚿㗎嘛咁計返條數最尾呢我都仲要蝕170蚊。即係除咗自己係要畀錢之外仲要蝕170蚊。當然最後佢哋都畀返我哋。咁大德又畀返嚿水我新加坡網又畀返嚿水我佢有兩嚿水啦咁我就費事問阿波波攞埋啦。咁我費事再追啦。咁其實都即係話畀你而家下次一係呢我就唔包宵夜啦。一係呢就我收八嚿水啦，咁坦白一講收八嚿水，我諗真係，即係冇乜人嚟㗎啦。但係咁你要計下，因為同埋同阿長波文講，佢話唔貴㗎喇，八嚿其實都唔貴。以前我哋飲酒五嚿，啲女係收八嚿，而家啲女係三倍，你酒錢係加唔到一倍喎，其實唔貴㗎喎。但我又同你講，我又同阿長波文講唔得㗎，以前你收我五嚿呢我跳七嚿咧，已經係好撚困難嘅事嚟㗎啦。如果再收八嚿咧，我諗你基本上就更加冇人嚟㗎啦，話俾你聽。咁當然啦，下次我可能就都收七嚿，收七嚿嘅就唔包宵夜咯。咁或者如果你有開大酒咧，就一定要超過六個人咯。我嗌個套餐，再自己帶三支過去咯。 咁就可以啱啱第二手九九啊。啊，咁我可以话先咁一咁嘅价钱。好啦，咁我哋玩完啦，咁就宵夜啦，咁就出咗去大排档宵夜啦。咁跟住食完啦，咁啊跟住走啦。咁啊，我哋时间差唔多，但系都要讲埋啦，唔讲唔得啦。我唔可以拖五集啊，话俾你听啊 ，OK？ 一次拖五集俾人屌啊！因为有个网友话咧，喂，牛哥而家咧一开四噶咯，一开四都有人炸型嘅话，一开五就应该扑街啦，系咪先？咁我尽量讲少少先啦。咁啊，就讲阿大的先啦，咁留翻嗰两个下个礼拜讲。阿大的嗰件女叫长腿姐姐，样又 OK， 可能年纪大少少啦，廿三四啦，目测。咁咧，阿大的话佢咧一流嘅招呼。 嗯， 很騎，仲陪到阿大的十一点钟。 嗯， 哇，咁样呢啲陪到十一点钟系咩情况嚟噶？呢啲系我哋以前喺东未玩嘅情况嚟噶。嗰条女系陪埋到你陪你十一点。 呢个翻出啊嘛，有感情啊嘛。 咁啊，可能系啦。咁啊，其實坦白講係最抵嘅，但係阿大的都好好識做嘅。咁啊，原價嗰條女就2300，阿大的就俾多兩嚿水 tips 嘅，比較易2500嘅。咁其實呢條女坦白講喺我嚟講，呢女根本就唔係2500女，呢件女根本就3000蚊 model 女，佢只係唔夠 model 嗰個身材好咧，就因為略肥咗少少，都唔算係肥嘅，佢啲係壯嘅咋，叫粗啦，係叫粗嘅啫。咁講真啦，喺樣我嗰隻腳啊，真係長撚到啊，即係高挑大貌嘅，即係正宗可以做收沙三千係冇人屌啊。咁啊，大的都俾2500啦，因為嗰條你收3000，大都俾2500，咁叫做 OK 咯。咁就大的冇責任嘅，咁咁你留翻聽下個禮拜睇下下個禮拜有冇責任啦。跟住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之前咧，咁都係啦，神山虎要買啦，係嘛？因為係好靠你哋噶嘛。咁我其實最得起啊，其實我係賣緊嘅。OK， 咁如果網友係要嘅咧，就但係最得起我就唔會入太多貨，所以咧你哋一定要預一兩個禮拜俾我寄貨俾你。咁你預早啲買啦，你唔好即時話今日買又可能後日要啊，咁就唔好啦。咁就你可能隔耐少少啦。如果咁唔係咧，你去就咁藥房買都得啦。咁我賣八十。咁你喺出面買我都可能都係82蚊啫，爭個咁即時擁有喎，唔係即時意粉喎，即時擁有喎，即時擁有又同我寄翻嚟要等兩個禮拜又唔同啦。咁我唔介意你哋幫襯其他地方嘅，因為我都買有個 product， 我覺得好就大家分量嘅啫，咁可能又平少少，咁大家分量嘅啫。咁如果你唔幫襯我買冇所謂嘅，咁當然啦，戰南俱樂部本書咧。而家就唔多啦，剩翻幾本啫。咁啊，買剩一本之後我就唔買㗎啦。咁已經絕咗種㗎啦。OK， 咁啊，要買就要趁手啦。咁啊，嗰啲 USB 啊嗰啲都已經我咁耐都係買到唔夠十隻啫。咁要買就買啦，唔買都算啦，冇乜所謂啦。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啊，聽下我啦，或者係阿大的啦，或者係阿波波嘅 case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拜拜。